第八十九集，为什么完全反了？下了班，温小辉累得不行，躺在床上直哼哼。洛毅给他捏着腿。 哎，什么时候放假呀？ 得一圈忙到年三十呢，很多人专挑三十做头发。 你最近太累了，又是装修又是工作的。要不然休年假吧。 不行，年底活多，赚的也多呀。 你干嘛非得这么辛苦啊？我可以养活你。 主要也不是钱，而是成就感。我明年就可以出书了，现在还在弄自己的网站。虽然忙，可是我很高兴啊。 那把装修的事交给我吧，你就别再分心了。 现在也停工了，年后再说吧。 阿姨不是急着要搬回去吗？没什么停工不停工的，加钱总能找到人。正好我年底没有什么事，你把对接的工程师电话给我，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。年后保证还你一个新房子。 洛毅， 看你这么累，我都心疼。 你最好了。不管洛毅小时候做过什么，又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至少他对我好。 睡吧。 把装修的事让洛毅去忙活后，温小辉确实轻松了不少。不过为了防止冯月华和洛毅撞上，他没告诉冯月华又开工了，等到年后给他个惊喜吧。有一天正上班呢，他接了伊恩打来的电话。伊恩开门见山地说，想要在过年那天向冯月华求婚，希望他能帮忙。温小辉听到这个消息很是兴奋，两人谈了一年多了，性格合拍，感情愈深，一切都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今天。他满口答应，说要帮伊恩办一个最棒的求婚仪式。他给伊恩设计了求婚流程，布置公寓，给他挑选西装和戒指，连大年夜的菜单都提前订好了。伊恩的父母和儿女也会从美国过来跟他们一起过节，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。一转眼到了大年三十儿，他们下午提前下了班，温小黑一边等车一边给洛毅打电话。今天又让洛毅一个人孤零零地迎接新年，他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，希望能用一年的时间让冯月华的态度软化下来，明年也许他们就能一起过年了。聊了一会儿，温小辉见车来了就挂了电话。他刚要上公车，突然手肘被人拽住了，他回头一看，愣住了。这个人不是曾经见过两次的那个黑衣保镖吗？ 温先生，我老板想和你聊聊，介意占用一点时间吗？ 温小辉有些傻眼，脚底顿时窜起来一股寒气，本能让他感觉到了危险，他想甩开那个人的手，却根本挣不脱。 你要干什么？只是聊聊。 保镖不由分说的把温小辉拽下了公交站台，那里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。 光天化日的，你想绑架？ 温先生，会不会变成绑架，要看你配不配合。如果你配合的话，我保证让你赶上和家人过年，我会亲自把你送到国际公寓的。 温小辉的身体僵住了，他们跟踪调查他多久了？惶恐间，他被保镖塞上了轿车。温小辉深吸一口气，手悄悄在兜里捏住了手机。 你想带我去哪？ 离这儿不远。 十分钟之后，车停在了一个酒店。温小辉看周围人来车往的，完全不像毁尸灭迹的地方，于是安心了一些。他跟着保镖进了电梯，保镖通过指纹认证后按下了最顶层。温小辉紧张得浑身冒虚汗，不停地吞咽着口水。叮的一声，电梯到了，门一开，入目就是一个豪华的大客厅，硕大的几乎占满整面墙的落地窗，能俯瞰这个世界最繁华的风景。 一个男人坐在沙发里，因为背光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温小慧已经能猜到他是谁了。他顿时生出一种想要逃跑的冲动，他怎么也无法想象，在这个应该是阖家欢乐的大年夜，他要独自面对那个人。保镖把温小辉领了过去。 老板，这位是常会长，坐吧。 温小辉紧张的呼吸都有些颤抖，早在洛邑房间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的照片时，他就感觉到有些畏惧。那次在洛邑家的匆匆一面，更是让他体会到了那具有压迫性的气势。如今面对面相见，想起从各个人口中听来的关于这个人的传闻，他的心脏无法克制地狂跳起来，他几乎是腿软地坐倒在了沙发上。他脑子里现在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大吼， 他想干什么？ 知道我是谁吗？ 温小辉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轻轻点了点头。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？ 温小辉又摇了摇头。 你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你，我把一个人放在身边，不可能对他一无所知，所以我知道丫丫有你这个弟弟。 温小辉悄悄攥紧了拳头，大气都不敢喘。 丫丫对你挺好的，走之后给你留了那么多。 温小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。 甚至把儿子留给你抚养。其实这点我挺不理解的，你一个小孩子抚养另一个小孩子，这不是胡闹？ 常会长点了根烟，翘起二郎腿，静静地看着温小辉。他目光犀利，就连脸上的法令纹都像两把刀一样深刻。温小辉还是不敢说话，甚至不敢看男人的眼睛。 看你跟我儿子相处得不错，我也挺欣慰的，多个朋友总不是坏事。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他能跟人相处，任何人。 什么意思？ 他比较孤僻。 孤僻？说的是洛邑吗？至少他认识的洛邑绝对跟孤僻两个字无关。不过他已经从太多人嘴里听到了跟他所认识的完全不一样的洛邑，他也不知道该信谁，索性不如信自己。 您找我究竟是？ 雅雅拿了我一些东西，她走之后那些东西就不知所踪了。我想知道我的东西在不在你继承的遗产里。 我姐没给我留什么特别的，只有钱和房子。 哼，放心，钱和房子我不要，我只要一样对你来说毫无用处的东西。 是什么？ 常会长靠回了沙发里，静静地看了温小辉半晌。 你真的不知道？ 温小辉摇摇头，他的茫然和害怕没有一丝伪装，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 雅雅之前给过你什么？她死之前 零用钱、衣服、首饰、吃的， 就这些，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了。 温小辉摇摇头，他看着男人越来越阴沉的脸色，身上的汗淌成了小河。 我们已经好几年不联系了。 我要你再仔细的回忆一遍。 温小辉抖了抖，脑袋沉重的抬不起来，他开始拼命的回忆，可依然想不起来他姐给他留过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最特别的恐怕就是一个大活人吧。最后他还是摇了摇头。 雅雅留给你的所有房产、车、银行、保险柜，你把他们的钥匙和存放地点整理出来交给我。 什么？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会派人去取。 我没有。 我不会要这些东西，三天之后我会把他们还给你的。 不是，我姐只给我留了一套房子，没有什么车和保险柜。 你知道向我撒谎的下场。 我没有撒谎，只有一套房子和现金。 常会长给保镖使了个眼色。 温先生，洛雅雅女士留给你的遗产应该包括现金 2.6 亿美元，房产12套，两家公司，6块地，4辆车，以及珠宝、股票、期货，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。 什么？这个人在说什么？那些是我姐留给洛毅的呀。你们调查反了，那是我姐留给洛毅的，她给我的只有一套房子和300万现金。 温先生，我们的调查绝对没有错，你说的一套房子和300万现金才是洛雅雅女士留给洛毅的。 她的？洛毅的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完全反了？